想拥抱着你，让你感觉不到风雨，在缤纷的节奏里，让你感觉快乐简单，在温暖的春天里，把你的心再次唤醒。每当 这是叶培2001年专辑《双鱼》当中许巍担任制作的这样一首《彩虹》。这首歌当中依稀透露着许巍早期音乐作品当中那样一种自由和奔放，而在2006年，许巍在《路上》专辑中也重新演唱了这样一首《彩虹》。下面这一位歌手在幕后深耕多年，到台前一朝成名。他走红之后，也有歌迷翻出他曾经为他人写的歌，而下面我们听到的便是2013年薛之谦专辑《意外》中由李荣浩词曲编的这样一首《丑八怪》。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

的啊，红尘着我会喜怒，你会爱乐，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哦，除了风以外，我还能听到什么？除了尘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哪一个？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啊。红尘着我会喜怒，你会爱乐，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这是李荣浩的代表作《模特》。虽然在歌坛上被贴上才子的歌手有很多，不过呢，不是每个人都有李荣浩这样的运气。从歌手到综艺再到导师，每一次他的人气都有飞跃，更是凭借自己清新悦耳没有负担的作品在歌坛杀出重围，脱颖而出，同时坚持一年一张的发片速度。不过下面这一位呢，放缓发片速度之后经常被歌迷催发片。最近呢，有歌迷在周杰伦的社交账号下面评论询问道，你会不会变一张新专辑？周董回复道，有哦。那此前呢，方文山也回应称，最近有收到周杰伦的新歌 demo， 准备开始写词了。我们就来听二人曾经合作的这样一首夜曲，就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光下探究，对你心跳。

谢你给我的如此不同，你让我知道我为你心动，演出风景纵然好，好不过你的怀抱，你说一切刚刚好，我说 2009年专辑《迷》当中这样一首《蔷薇型》，这样听上去非常哥特摇滚风格的歌曲，可能和李健、淡然和唯美 相差很多，不过呢，这首歌是李健参与作曲的。因为不是职业幕后的创作人，李健为他人创作的作品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而下面这一位，他作为职业的制作人写的歌，捧红过不少的歌手。他利用自己的天赋把别人身上的故事讲出来，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便直指女性情感的要害，写出了失恋之后的那种脆弱和矛盾。我们就来听李宗盛为陈淑桦所创作的这首《梦醒时分》。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

是李宗盛所演唱的《山丘》。李宗盛通过一把吉他入行，在音乐上的专注和精益求精，让他成为百万制作人。而当唱片行业的光荣不在之后，还是为了一把吉他，他成为了手工匠人，每一把都是手工制作。而李宗盛说，他从小的理想其实就是做一个木匠。在本周我们榜单上，徐佳莹《最远的远方》是排在第20位，作为歌坛女歌手当中唱作俱佳的代表，徐佳莹也常常被邀约写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孟慧圆2016年推出的单曲，这首《人呐》，由 Nike 徐佳莹作词，徐佳莹作曲。 笑之前已经哭过了，有些爱错过了，有些泪流干了，那些人走了就不再回来了。有时候我笑着以为够幸福了，有时候抱怨日子虚伪的过着，时候想不起来存在的理由，只因为不再有你看着。人啊，不断的矛盾，人啊，脆弱的不堪，以及我们还要互相伤害。人啊，越想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我们只好越走越沉默。想不起来争吵的理由，只希望有你陪着。人啊，多么的矛盾，人啊，脆弱的不堪，以及我们还要互相伤害。 这是拉拉徐佳莹创作，孟慧圆所演唱的《人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徐佳莹所演唱的《大头仔》。而在下个小时，飞儿乐团将会带着专辑《钻石之星》做客中歌榜。最后也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不再那么有把握，再来一次还要闯着美丽的火，任天空被你霸道的哭声划破。不啰嗦，下好离手，

飞儿乐团在刚发片第一年就拿到了中国榜年度最受欢迎乐队大奖，那之后呢， 谢谢， 也有携专辑来做客节目， 谢谢。 最后一次还是2017年阿庆带着 个人专辑的时候， 对， 哇， 来做客我们节目。之后又有几年没有发片，在接下来就是2019年，莉迪亚加入推出了专辑《末日青春补完计划》，如今带来一张全新专辑，叫做《钻石之心》。听说整张专辑呢是从一首 demo《钻石》开始的， 对。 那这首 demo 是此刻我们听到这首《钻石之心》的雏形吗？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创作就是会不断的讨论，那有时候歌啊、歌词、歌名，其实都修改到最后可能都十几个版本了，所以现在大家听到已经最我们觉得其中最完美的版本。 当时把这个 demo 重新找出来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境下？ 其实我们平常创作，像我们一张专辑，大家听到10首歌，我们大概会创造个5倍以上，比如40首，甚至50首歌来选，因为这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就是像我自己是每天在写歌啊，老师也是嘛，那40-50首，我觉得5选1差不多吧，选个10首，就是精挑细选这样子。对， 钻石二字是如何击中你的？整张专辑的概念又是怎样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讨论大概只有20分钟而已。 对，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钻石很多面向嘛，它的坚毅。它的永恒，它的美，它的光的折射代表希望，所以我觉得刚好，特别是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创作期到制作到都有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说，其实在艰困的环境当中，其实你还是可以破茧而出的，只要你能承受住这个打击跟承受住这个所谓的磨难，就像打磨一样嘛，像钻石一样。 而且在歌语当中其实还有一段是祈祷的话。 哎，对， 那个是怎样的一种构思在里面？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呢？ 那因为像我自己念心理学了，我们常说自我暗示的力量，就说比方说你在做一件事，你只要告诉我会成功，我会成功，你就真的会超越，你就真的能成功。可是如果说你常常一直告诉自己我不行，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你往往就会失败。所以我觉得自己内心的暗示是很重要的。那一句话其实那一段话其实大家可以如果有空可以去看歌词啊，就说其实是一个自我暗示，告诉自己说我们要撑过去，然后我们一定可以迎向阳光，所以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祈祷文。 哎，大家可以猜一猜那个是那个段话是谁讲的？ 是谁讲的？对， 你们觉得呢？ 是你阿庆对不对？ 对，因为那时候老师说，哎，你进录音室，你来， 对对对对， 你念一个好像那种咒语。我说啊，这个那我就有点像那个，哎，突然灵光一现，想说你念英文好像也感觉不太，好像太现代了，对不 对？那像中文感觉好像，哎，好像怪怪的。 对， 这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即兴创作 一样，有点像古罗马文一样。 对对对， 有一点 对。 那作为主唱的莉迪亚韩瑞在驾驭这首歌曲的时候，对你来说有怎样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这钻石之心这首歌整首唱下来就是一个字，爽。就是你这首歌唱完你就会觉得可以发泄掉你所有的情绪，就是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唱完之后你就觉得好轻松好放松的感觉。对， 可以把所有的包袱放下， 对， 然后整片天空都是辽阔高原的， 对， 然后可以任你飞。 对， 那我们就来听飞儿乐队这张全新专辑《钻石之心》的标题主打歌《钻石之心》。 指缝间停格，那瞳孔渲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空气稀薄包围着无声无惧的挽歌，我愿为你固执的守着，奋力去做奋力的去爱着，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算累伤了。 上的快乐，只剩下冷漠缺口。 永恒也是这张专辑的主题了，钻石之心。那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正是飞儿乐团，同时我们节目也在新浪微博视频直播当中，打开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北京音乐广播全亚洲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Listen to One， 本周期To One Band 已经揭晓，他们就是做客我们节目的飞儿乐团。同时呢，我们节目也会送出飞儿乐团全新专辑《钻石之心》的亲笔签名 CD。现在下载听听 FM， 打开听听 FM， 点进 Listen to One Listen 21的页面和我们节目互动，就有机会得到。同时，今天还将送出菲洛嘉变美大礼包，价值349元的菲洛嘉修复霜加价值499元的菲洛嘉玻尿酸精华。法国高端抗衰老品牌菲洛嘉天猫旗舰店正在开展88 VIP 的超值满减活动，满300减50，699减120，十全大补面膜、360眼霜都等着你来拔草。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钻石之心》的主打歌，这张《钻石之心》是菲儿的第9张专辑，从2002年成立到现在，马上就要20年时间， 快20年，明年就20年了。 对 对， 当初建宁老师找到两位年轻人共同来说，我们组一支乐队。 嗯， 当时那会儿你对这支乐队有怎样的期许？会想到它会有20年甚至更长这样的时间吗？ 我觉得人生很奇妙了，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创作人跟制作人，但是我觉得因缘机会就想说，组建一个乐队，而且是以创作为建长乐队。嗯，因为我觉得音乐其实能留给人家很多正面的一些影响，所以当时候找到了阿庆还有前主唱。对，那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说我们的歌如果能流传下去，对人有一些正面的影响。所以你看，我们从早期的《我要飞》《Fly Away》，一直到现在的《钻石之心》，你都可以听到很饱满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很艰困的环境当中。 嗯， 对，那这是我觉得我们一路以来的乐团的精神，真正的精神所在。那或许有一天，10年、20年后，当我们很老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抱持这样的一个信念。我相信会哦。对。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锦绣梦》，依然是秉承着刚才建宁老师说到的那种励志的，同时也是一种倔强的，碰到任何困难都不会低头的那种海阔天空。 对，就人生有梦，有梦最美嘛，在最艰困的环境之下，你还是要有一个锦绣梦。 嗯， 对。 那这首歌当时的创作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 嗯，这首歌其实在我们专辑是最后收录的，最后创作出来的一首歌。 嗯， 对，钻石之心如果是算初期的话，那这个就最后。这首歌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在专辑的录制的中间了，就录，那时候我们在录音棚休息。因为休息的时候，三个人就在休息室嘛，你知道没什么事。那我就平常我就一把吉他带着，像今天一样这样带着，然后带过来我就在那边弹。然后老师说：“哎，像你刚弹那个节奏不错。”那他突然就有些旋律的想法，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在那边哼唱，有点即兴吧，他即兴出来的感觉。 嗯， 对，蛮有趣的。 那说到主唱莉莉亚韩瑞在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队一个家庭，你的个人感受是怎样的？ 因为也已经算一算，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已经3年了， 是， 其实是蛮久的。然后我觉得 大家都很照顾我，然后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真的，我觉得这三年来我成长了很多，包括在自己的人生经验上，然后还有唱歌技巧上，还有舞台各个方面，我觉得老师们都教了我很多。这三年真的是很充实的三年。对， 就是回头再看当时加入再到现在三年时间，虽然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你自己是成长了很多。那这首《锦绣梦》我们就来听，来自于飞儿乐团。 似水客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牵起一片绵密梦，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叹气向西楼，看清吧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叹气向西流，看清吧 听到这样一首《锦绣梦》，是来自于正在做客中歌榜的菲儿乐团。其实从一开始，菲儿的音乐当中就有一种特有的气质和精神内核。到上一张专辑《末日青春补完计划》，通过歌曲《Fairyland in Reality》完善了这样一个概念，真实的梦境。接下来这首歌是莉莉亚和阿庆的第一首合唱曲目。 哦，《爱在蔓延时》。 对，而且也是一首跟永恒相关。歌词当中有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对，没错，浪漫的歌。 对，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当时创作它想表达一种怎样的一种情绪在当中呢？ 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已经结婚了嘛，哈、哦。我觉得这个每个时期对于这个爱啊会有不同的期待，像现在我自己已经结婚，而且还有小孩，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跟年轻那种谈恋爱的感觉就不一样。对，可能在这首歌里面会听到更多的是幸福、温暖，还有互相的这种给予的感觉，我觉得更多， 还有一种安全和踏实感在当中。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变成什么样子，我永远是愿意为你付出所有，不离不弃。 那是啦，但也不能变太胖。我老婆有时候说你最近有点胖哦，太胖我不想理我，不想跟我合照。哎，现实还是 还是有压力的，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一次作为 Lydia、韩瑞和阿庆的第一首合唱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韩瑞，就是你会不会有点小紧张？ 会，因为对于这类的抒情歌曲来说，其实庆哥他肯定是把控的比我要好。然后因为您应该也有看 MV， 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已经结婚60年的老夫妇，但是这种刻骨铭心这种特别隽永的感情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其实我有点不太能理解得到。所以当时我们录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陷入纠结的，我不知道这首歌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状态去诠释它，然后老师就建议我给我 推荐了好多电影然后书让我去看， 哭得稀里哗啦那种对吗？ 对对对，就是那种海誓山盟啊那种非常非常刻骨铭心的。哎，看了之后发现居然如果你真的带入进去的话对唱这首歌真的特别有帮助。结果录完这首歌之后意外获得了一个小技能，就是唱这类的抒情歌都有办法去把自己带入角色了。其实这样 成长了， 是成 长 了， 对， 长大了， 其实找到那个情绪找到那种感觉， 对， 你把这个记忆记住了，对，下一次在同样类型的歌曲可以很快就拿过来了， 对对对。 那百闻不如一听，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将会听到的就是阿庆和莉莉亚韩瑞现场 live 版本的这样一首《爱在蔓延时》，同时我们静宁老师也准备好了键盘。好，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爱在蔓延时》。 心事重重， 瞬间快转的时空，多少恋人擦身过，想召唤着我深藏的秘密别说。 爱的面孔始终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人 只是传说，一颗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召唤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 愿无忧 守候。爱的面 孔 始终温 柔， 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身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召唤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 够不够痛不痛，请你抱住我， 不用说我都懂，爱上你以后紧握住不放手，用一种执着飞蛾扑火，就像风多自由奔向你怀中，去歌颂去放纵最深的冲动，爱上你是我一生渴求。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人 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 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爱你无拥有却守候， 哇哦，听众太有耳福了，现场听到由莉莉亚和我们的阿庆共同带来这样一首《爱在蔓延时》。嗯，那此刻做客中国榜的是菲尔乐团带着全新专辑《钻石之星》。在上半段还有点时间，我们可以听一首歌哈，这首歌叫做《有一个世界的 辽阔》。 嗯， 对。 这首歌曲在创作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专属表达？因为你们的歌曲当中总少不了像唯美啊、励志啊、超现实、故事性的歌曲。 对， 那这首有一个世界的辽阔。 这首歌我觉得它有一点点那种迪士尼动画片， 嗯， 有点那种《冰雪奇缘》，有没有？它其实有点那种故事剧情的感觉，你感觉好像一个小女孩在冒险，在森林冒险， 嗯， 但中途就梦到了，比如说大海啊、大风啊，或者很多故事，中间好像慢慢乐器进来，好像就交到一些朋友。越来越多的伙伴一起进入这个冒险，所以我觉得 音乐剧的那种， 他对他是有点音乐剧，因为莉莉亚他也是念音乐剧的专业嘛，那时候在浙传，所以我们就想说，哎，好像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子一起，有别以往的一种乐风， 嗯， 对。 那静宁老师啊，一直在旁边沉默， 没有没有，我进入那个画面，因为我觉得这歌词很美，虽然说他的故事有点像童话故事，可是他其实很深。 嗯， 比方说他的 B 段有一段说是谁的遗憾刻在墓志铭上， 嗯， 会不会是我的名字？ 对， 其实我想告诉很多人说，你今天有梦，你就要去做，不然有一天呢，啊，你的墓志铭，你可能会后悔。 嗯， 你懂吗？就是说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说，如果你这辈子就走过了，如果你能在墓志铭，就是墓碑上，你希望留什么字？ 嗯， 你希望大家记得你什么？ 嗯， 我觉得你现在就这样应该这样的活着，你知道吗？对啊，我觉得很多人他影响这个世界很正面的，然后他走了，虽然他离开我们，但是我觉得留下很多的很正面的影响， 就是很多的精神财富。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小女生呢，我们想告诉她说，你现在有梦，你就去追吧，站在世界的顶端。那有一天呢，这个墓志铭会记得，你曾经努力过。对， 是的，有一个世界的辽阔等着你呢。 对， 人生并非城市，还有好多故事，顽强之。世界末日，谁的心思不安于是刻成了钻石，会不会是我的名字，哦，我张开双眼不由无虑的探索，别生我别疑惑，人生不需要点灵活，心

是和好，不用再确认万物都睡着才能给你拥抱。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你先长出了羽毛，成为我的困扰。会有那一天。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飞儿乐团，北京音乐广播全亚洲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带领大家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那 Listen to One 本周的 To One Band 已经揭晓，他们就是飞儿乐团。快来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 to One， 跟我们一起来回归音乐本身，同时为他们集赞。那此刻我们节目也是在新浪微博视频直播当中，打开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在上半段我们听到了飞儿乐团的现场演唱， 是。 那我们回到节目的下半段，一开场我们就送上的也是现场 live。 那 这首歌其实在专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首 OST， 分别是《攻无不克》还有将士之爱。 对， 同时还有两首的合唱歌，也很有意思哈。一首是和丝绒公路乐队合作的《光的姿态》，还有一首呢是邀请到了 SNH48 旗下的 Seven Senses。 对， 那这首《恋恋》， 嗯哼， 这首歌据说我们的主唱韩瑞还在当中贡献了舞蹈的部分。 对，好不容易终于解放了一下自己，跳了个舞。肢体不协调的人终于学到了跳舞， 解锁新功能啊。 对对对，解锁了一个新技能。 新技能。那这首歌是如何想到要邀请到女团来合作呢？ 因为其实 Lydia 她其实很年轻嘛，所以我觉得我跟阿庆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想说，这张专辑好像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符合她年纪的，因为就青春活泼美丽，对不对？热情，而且现在又夏天，应该有一个很夏天粉红泡泡的东西。那我们就把摇滚跟舞曲做结合，所以就产生了一首歌叫《恋恋》。那因为其实那时候是先录完了，那录完以后就觉得，那这舞曲那应该有舞蹈咯，对不对？那我们想说我们应该找一些女团来助阵。那刚好也因为认识他们的音乐总监嘛， 对， 那就一拍即合，我们还到上海去录音。对，然后呢前一阵子呢，因为我们也到上海去拍 MV。那这个歌呢我觉得瑞瑞有很大的突破啦，就他首次尝试人生第一次的舞蹈。 对，给自己打多少分呢？舞蹈部分 80分吧。 分数还不低哦。不 错，还不错，还不错。对， 而且在这首歌当曲当中，Lydia 的声音都变得更加甜美了一些，对不对？我们马上就来听现场的部分，好不好？ 哦，好啊， 没问题。 准备好了吗？ 好嘞。 OK。 海洋飞鸟，天空的向往，你的小子带光盯着我，脸红发烫。只要有你在身旁，晴天雨天都不打烊，我的爱专门点只为你开张。不管快乐或是悲伤，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分开，怎么又想的发 起来， 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想这恋爱在你身旁，迎着风踏着浪，幸福像甜甜的暖霜。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 加糖，充满元气不缺氧，再无聊的笑话人仰麻烦不冷场，就像是鱼和熊掌，我们最松配的担当，我的美只有你最懂得欣赏，不管甜蜜或是沮丧，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拜拜，怎么又想打电话，没了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想这样赖在你身旁，幸福像甜甜的凉爽，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算是一种自由，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想这样来身旁迎着风，踏着浪，幸福像甜甜的口爽，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算是一种自由，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我们最美的模样，最美的模样。 最美的模样，这是来自于飞儿乐团在现场演唱的这样一首歌曲了，真的是非常的青春俏皮， 夏天， 对，夏天的味道是这样的。那说到在平时三位在音乐创作上，你们就是有怎样的一个配搭，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分工呢？ 其实在这个乐团的创作是我跟阿庆比较多嘛， 嗯， 基本上都我们两个从以前到现在。那但是我们除了写自己的专辑的歌，我们也帮很多的歌手合作过， 对， 像我本身帮张学啊、张惠妹啊、梅艳芳啊，嗯，包括很多很多歌手孙燕姿啊都合作过，当制作人或者是创作者。那阿庆也是， 嗯， 阿庆的这个我还记得他在学生时候卖的第一首歌叫做《遗失的美好》。张韶涵， 对，是的，这首歌是收录在2007年范谷的《左耳》当中， 对 啊，也有收录， 也有收录。 后来我自己也唱了一个原创版， 原创版 对。但最开始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是新人嘛，因为非常深刻，就是我大学，然后对音乐很喜欢，可是那时候也不像现在很多比赛，所以那时候我就参加学校的一个，我记得是歌唱比赛吧。那我唱了自己原创。就在那个比赛认识陈建颖老师，他是台下那时候是评委，就像我碰到韩瑞一样，他的比赛我是评委。那我那个20年前是我是学生，然后老师是评委， 是， 然后他就说，哎，好像原创不错哦，这个小子还可以哦，然后就说那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学这个音乐跟这个创作这样，所以加入老师的公司。 所以音乐也是一种传承哈，当年是建宁老师发现了阿庆，然后接下来又是韩瑞的加入。 对， 其实在2018年韩瑞是为电影《斗鱼》演唱的主题曲《星火》，其实在此之前你们其实已经有过接洽了，还是说是 那个时候，对， 2017年我是在比赛的时候认识韩瑞嘛， 嗯嗯， 那时候还是在浙传念书，所以比赛的时候他是好像是跟两个同学一起，三个同学好像组个队， 对，跟三个同学一起 组个创作的那个比赛队， 嗯，对对对， 然后后来那时候他们整队是拿，然后全国拿第二， 第二， 哦，还不错的成绩，嗯，对。那隔年我们就刚好有个斗鱼的那个主题曲《星火》，就要我想说，那要韩瑞来唱， 嗯，所以。全新的飞儿乐团再次出发， 是。 不过呢，我们今天其实还可以听到阿庆的现场演唱， 也可以啊 ，solo 版，对不对 ？solo 版没问题啊，可以啊，那就来唱一下刚刚讲到《遗失的美好》嘛。 好啊， 好啊，那我们就。 其实每个创作人都有他的故事啊。 对，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其实那时候阿庆这个歌。其实曲很好，遗失的美好，但是他的歌词叫杯子， 原 demo 杯子， 杯子 叫杯子，就是喝水的杯子， 对，喝水的杯子。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名字是谁改掉的？ 他取的， 我取的。但后来好像他们因为搭剧嘛， 对， 因为我卖掉歌的时候，他们说那个制作人觉得这个曲不错， 嗯， 那词因为要搭配那个海豚湾恋人，所以重新写了一个版本，就帮张韶涵又重新写了一个版本，所以。 我觉得，但是还是蛮开心的啦。我觉得能卖到曲已经非常感动了，而且后来是跟姚若龙老师合作啊， 对，哦，也大师， 那个，大师啊， 对， 我觉得这更好。 阿庆作曲，姚若龙作词的一首， 对对对对对，更有感觉了。 好，那我们就 来 把舞台交给阿庆这首， 没问题， 一切的美好。 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更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 哇哦！再次听到，应该说是创作者的原唱版本，又是另外一种味道了。 没错， 另外一种美好 是 今天做客中歌榜的是我们的飞儿乐团带来全新专辑《钻石之星》，当中有这样一首歌曲，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哈。 好， 它的名字叫做《Someday》，但是我觉得如果翻译成中文，可以叫做“未来可期”。哇， 很棒的翻译，未来可期 ，Someday。 歌词当中有说他们说勇敢耀眼的女孩，说真的我不敢。那这一句歌词对韩瑞来说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冲击，或者说很深的一个感触了。 对，特别感触。当时就是 demo 庆哥一发给我的时候，我就有点绷不住了，就直接哭了。我觉得这个歌词就是写得很真实吧， 写出你的故事啊，真实的故事。 所以这首歌曲是为韩瑞量身定做的吗？ 对，因为那时候在写的时候就觉得说，其实韩瑞，因为我们很多歌是有点像角色扮演，刚刚讲很像舞台剧，有没有？你一下扮演这个金刚这个女超人，一下扮演这个迪士尼的这个童话。但是我觉得歌还是有一些音乐是可以符合韩瑞自己的。那我觉得 Someday 其实歌词就是从他个人角度，他好像在讲自己了，就不是扮演一个什么演员的那种感觉。对， 我觉得从歌曲当中其实可以看到。两位前辈吧，静莹老师和阿庆对你的偏爱，对你的一种扶持，对你的一种期望。我觉得新的血液加入到一个团队，然后未来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其实也是彼此的一个默契也好，磨合也好，共同的一股劲儿往前走的这样一种力量。 对， 就像你的歌曲一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种感动 是 一样。我们就来听这首 Someday， 未来可期。 绚烂，怕失败，懵懂的期待，时间得太快。如果命运只限一夜精彩，该如何再重来？别太快，我也想义无反顾去主宰。我等待，放手一搏给自己的喝彩。 泪。这是来自于飞儿乐团《钻石之心》当中这样一首歌曲，也唱出了勇敢女孩追梦，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充满了感动的一个过程吧。 对， 嗯。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会送出飞儿乐团全新专辑《钻石之心》的亲笔签名 CD。那现在下载听听 FM， 打开听听 FM， 点进 Listen to One Listen 21页面和我们节目互动，就有机会得到 CD 了。同时呢，今天还将送出菲洛嘉变美大礼包，价值349元的菲洛嘉修复霜，加价值499元的菲洛嘉玻尿酸精华。法国高端抗衰老品牌菲洛嘉天猫旗舰店正在开展88 VIP 超值满减活动，满300减50，699减120，十全大补面膜360衍生等你来拔草。接下来我们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拔草了，它叫做光的姿态哈。 光的姿态， 这首歌邀请到了丝绒公路乐队来合作，这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呢？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很多内地的摇滚乐团，那丝绒公路刚好是一个我的朋友，我也很欣赏他们。对，那他们是一个 hard rock， 比较英式摇滚。 对的， 那这首歌其实比较英式摇滚了。 是的， 好，包括前面那个，你看那个哇，那个这万人大合唱的感觉。那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每个做音乐的人，特别是摇滚乐，都有一种姿态在。像丝绒他们是比较独立乐团，那我们是比较流行的乐团，但是其实我们在音乐的信念上是一样的，对音乐的坚持，那也私底下变很好的朋友。对啊，所以就合作这首歌，是希望告诉所有喜欢音乐的人，或者说在为生命而奋斗的人，就不管你现在是高是低是起是弱，对，但是我们总有一个一样的目标，然后我们一起往那个光的方向飞行。 对，因为其实飞儿乐团的静宁老师和阿庆，除了在乐队之外，还有一些幕后的工作，就是为不同的音乐人来为他们量身打造歌曲， 没错， 所以会有不同的音乐风格。 对， 我觉得这也其实可以反哺到你们的音乐当中来。其实这张专辑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一个像一个万花筒一样，它是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感受的，对不 对？ 人生如梦啊，对不对？ 是 锦绣如梦啊。 那这首《光的姿态》呢，也是其实丝绒乐队是时下很少见的经典 hard rock 的这样的风格的乐队了哈。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首《光的姿态》。 光的姿态，射向远方，我明白，抛开阴霾，大声 say alright， 路要展开，无畏大胆，大时代，奔向未知，拼搏的痛快。 在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Believe》，相信希望。我觉得其实，飞儿乐团给大家的音乐的，其实更多的就是一种相信的这样的一种力量。 对， 也像你们，音乐当中一直所展现的这样的一种，感动也好，或者说是一种给人这种向上的力量，就是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不会丧失对生活的希望。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说人活在世上，他应该有一些信念，而且是应该是良善的，然后互相帮助的。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其实我们到最后，我们有100个这个全球的歌迷一起，他很多朋友们走了17年、20年，甚至很多人都已经是爸爸妈妈了。但在唱这首歌的同时，我觉得你不需要是一个。你不是需要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唱歌的歌手，但是你是一个生命的歌者。他们每个人都很奋力的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然后就像 Eva 一样，我们是做音乐的人嘛，是我们的天职，但跟他们的声音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彼此互相的感动。那这首歌也是在疫情当中，我们为了一个复工 纪录片的主题曲， 它记载我们中国人其实如何从这个艰困的疫情环境当中又慢慢站起来。对，最后这个纪录片我们还到武汉去办演唱会，不可思议，对不对？